My Radio 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十周年台庆产品，价钱封建游人，由港币69元至9999元不等。而所有十周年台庆产品扣除成本后的一切盈利，将会拨归普罗和 My Radio 营运之用。预先多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A14。希望大家在7月19号至25号这段日子抽时间来书展，那么郁文都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在书展到恭候大家，那我们可以在新书到签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那么记得7月19号至25号书展 1BA14 的摊位。 贯彻声势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哇！一 break 呢啲人走曬。 唔係，技術人員冇 call 嚟喺廁所出翻翻嚟啫。 我頭先即係揾嗰本書咧，就係呢本啦，叫《神舟巨變與台灣風雲》，呢個係1989年年底出嘅。其實呢本書都賣得幾好嘅，即係自己自資出版嘅。咁我講嗰個轉型正義嗰度咧，咁我喺6月呢個係睇先，6月10号。1989年，即是殺人之後嗰幾日咧，咁我寫咗一篇都好長嘅，嗰個標題叫《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咁啊，公審鄧楊理，鄧楊理反鄧理，鄧理楊，我叫鄧楊理，因為楊尚昆排頭嘅，應該要啊國家主席咁啊。鄧楊理反人民集團起訴書徵求意見稿，嗱呢啲完全係大陸嗰啲行文嘅方式嘅。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就係審死人幫嘅時候。呢、這個係起訴書 ，OK。咁由個起訴書咧，就咁樣前言係咁樣寫嘅嚇。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為首的中共超級法西斯人民統治集團，目前仍然幕後而冠，仍在垂死掙扎。但是國內11亿人民與海外3000万同胞已正式以其劃清界線。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凶残暴戾的政权终将难逃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这些咪你睇下大陆嗰啲政治文宣啊，就是呢啲咁嘅写法㗎啦，我学足佢㗎系咪。咁啊，邓阳你反人民集团犯下了滔天罪行，铁案如山，血证历历。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沈阳、广州、深圳等突破新闻封锁的各大城市人民、香港及海外3000万同胞，以及西方各大新闻机构的驻大陆记者，都是历史见证人。还有原木张公之流的跳梁小丑妄图为邓阳理反人民集团惋惜罪行，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足够证据提出公诉。一自鄧楊理反人民集團土崩瓦解，中國人民臨時政府成立，即係而家睇即係讀翻出嚟，有啲人可能會笑嘅。OK， 便將此一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罪案鄧楊理反人民集團屠殺同胞，給我們國家民族造成嚴重災難案移送法辦，公開審判，治其應得之罪。嗱，呢種起訴書嘅格式咧，同台灣都好相似嘅，即係你明唔明？西方嗰啲即系司法独立嘅国家咧，佢写呢啲起诉书咧就冇呢啲咁嘅形容词嘅， 冇咁多情绪语言， 冇咁多情感语言嘅。但系中国式嘅呢啲所谓即系司法文宣咧就咁样嘅啊。 区区在此草拟了一份公审邓阳李反人民集团起诉书征求意见稿，供海内外国人参考，希望大家康保厥为提出意见。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为首的反人民集团的主反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王震、陈云，你就唔系呢个陈云啦。李先念、彭真、乔石尧、伊林、万里等十名首恶，及重返胡启立、李瑞环、李石铭、江泽民、洪学智、池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刘华清、秦基伟、钱其森、黄隐之、任建新、宋任穷、薄一波、罗干、袁木、李铁影、何昌东、杨少军等二十人，四月中以来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藉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计划地诬陷和迫害知识分子及爱国学生。六月四日更发动血腥镇压，屠杀了至少数千名爱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使举世震撼，给国家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邓阳李反人民集团犯下滔天罪行，其罪名罄竹难书。落落大者有以下三条：一、诬陷迫害知识分子与爱国学生；二、删夺人大权力，违法实施军管，使北京市成为腥风血雨之地；三、屠杀至少数千名爱国学生及民众，枪伤数以万计的正义民众，使国家元气尽丧。至于邓阳李反人民集团犯罪事实，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尽录。由于主犯、从犯及帮凶者，加上过程复杂，有待新闻记者与目击证人、受害人整理相关资料，汇辑成篇，自提起公诉之日再行修正。邓阳李反人民集团被告人名单有待增列，资料及罪名如下：首被告一，邓小平，男，85岁，四川广安人。现任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为邓阳李反人民集团的元凶，在逃。二、杨尚昆，男，82岁。其他嗰啲就系咁啊，一路咁样，好过瘾噶呢啲，知唔知啊？咁嗰阵时就好天真啊，有朝一日，喂呢个起诉书真系可以，你知唔知？呢个就系转型。喂，一口气写噶，当时系嗰阵时就今日写，听日就要见报嘅，你知唔知啊？系嘛？咁因为嗰个。即係嗰個時候，即係個人嘅情緒咧。你哋啱啱六四慘案之後幾日啫嘛，係咪？嗰個人每日寫一篇，嗰個人嘅情緒係非常之即係，係啊，興個辣雞咁啊！咁哇，呢啲真係寫到幾流暢啊！真係啊，好似真係話呢個元兇啊，呢個次被告啊，第三被告。喂，結果呢扎人啊，唔家產死咗一大堆嘅，知唔知？ 仲有一個未死，江澤民。 江澤民啦、啊，李鵬嗰啲未死啦，係咪？但係嗰啲唔係。李鹏就原即系大恶啦，咁但系嗰阵时江泽民系即系比较次要啲嘅，唔系主要嘅咩噶嘛，你明唔明啊？唔同噶嘛，佢摆到好后噶啦。江泽民系重返20人，主反10个咧就系嗰啲全部。主犯十個就係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王震、陳雲、彭真、喬石、姚依林、萬里。挑全部死曬喎，除咗個李鵬， 係啊， 十個主犯全部死曬喎，咁係咪代表即係人死啦？咁就算啦，唔係喎，大佬，原來如果你用轉型正義嗰個概念，都要同佢計數喎，係嘛？咁又重返嗰啲咧就嗱，有啲已經不在位噶啦，胡啟立啦、李瑞雲啦、李石銘啦、洪學智啦、池浩田啦，又死咗啦，有好多楊白冰啦，有啲軍佬啊，劉華清啊死咗，錢其森都死埋啦，黃隱之。任建新、宋任穷、薄一波就死咗啦，薄熙来佢都坐监啦，系咪？咁呢啲咪报应咯，大佬，系真系。嗱，呢个就系转型正义啊！喺我当时即系讲紧28年前嗰个谂法系，即系终有一日就有呢个人民嘅审判、历史嘅审判，系咪？咁而家发觉就系我瓜老衬都冇啦。 你可能有啲，你又唔系都讲咁实嘅。 你后生过我，我就 啊。 咩啊？ 唔讲啦，讲埋落嚟。 咁 咁你睇到我睇唔到都好啊，都有個人睇到啊，大佬。 咁實有人睇到嘅，因為點會冇人睇？ 咁有人睇到冇人話俾我聽噶嘛？ 你有冇記得句説話啊？ 家祭無忘告大翁， 王師北定中原日啊嘛。 係我反應得好快嘅，家祭無忘告大翁。 嗱呢啲留翻俾你仔做啦，呢就。 所以做節目要有學問嘅，話俾你聽啊，係嘛？你而家睇幾好學問啊？呢啲真係，但我哋都要搭到嘴先得嘅，你咁容易搭到梁錦祥嘴嘅咩？真係。我今日都有啲好開心嘅嘢啊！頭先講完啲唔開心嘅嘢，我爭啲打贏呢個傅家俊。 你千祈唔好咁講，你千祈唔好咁講啊！ 好笑咩？千祈唔好咁講啊！你唔知道我今日同佢打波咩？ 我知道你點知啊？吹行曬啦，成間房我聽到 佢講咩啦？唔係擺咗上 Facebook 啊嘛，大佬！我話我人生最嚴峻嘅挑戰，即係最嚴峻嘅考驗啊，係咪？佢讓我80度喎，不過即係結果贏我4度咁啊，跟住我喺個即係其實一個節目嚟嘅，那個節目就係 Will TV 嘅約咗謝家俊有10集嘅，咁就 傅家俊係咪？ 傅家俊咁啊，訪問啲即係會打下波，咁又係名人咁樣，半個鐘頭嘅啫，但係佢一定要打一盤波嘅，你明啊？仲有一個 mini game 俾你試下先嘅，咁佢今日就。試我嗰個咧就係喺個中袋袋口擺個黑柴，跟住兩個紅波，咁啊中間一個白波，咁但係白波穿唔過個紅波嘅 ，OK， 咁你即係要咁樣趌高佢針過去， 可以拍片喎呢個直情 拍咗啦， 我知 你有得睇噶啦，咁我初初我話試啦，係啊試啊。咁嗰啲我哋以前都打過嘅，如果打大波咧，即係打嗰啲細台咧，就即係一定有呢個針戳噶嘛，係嘛？成日唔覺意都跳過隔離嘅，咁呢個就難啲啊嘛，個波又細啲。 你打唔打到啊？你 嗱，我練嘅時候咧，即係前面我試下先啦，就冇似得嘅。屌一拍嘅時候有一個得，我即刻收過呢、這個，你就係收咗呢個先，咁咪即係瞬間咪一打咪得咯。你電視唔好信佢，大佬，你剪接噶嘛，係咪 即係有 NG 嘅，有 NG 嘅， 梗係冇 NG。咁前面打唔到試嘅時候，未一開機竟然打到嘛？ 哦，咁就冇 NG 啦，即係。 係咪開機嗰個打到成，其實好漏爆嘅打到嚟嘅，都係叫做打到啦，係咪？都係越過咗嗰兩個紅波，咁就撞到個黑柴入袋啊嘛，係咪？咁跟住就用呢個嚟標準就，我睇下讓你幾多度先咁啊！球王話讓你80度啦，譚詠麟我都係讓佢80度。我譚詠麟好波啊，大佬係咪？咁我諗一諗下嘛，你不如讓我60度啦。你讓得我越少，我都係輸；讓我多，我又係輸。咁讓我多輸又好醜怪噶嘛。我讓你140度啦，英文你都唔識打嘅，咁又係輸。屌你讓我60度，我又輸。我計過條數係咪？咁我算啦，80咁啊嘛，你明唔明啊？哇！但系好开心啦，争黑柴喎，同佢同一个世界排名，屌第五嘅争黑柴喎。 咁你第六噶啦，你 屌我系唔识得。 喂，如果成日依場， 因為我係唔識打嘅啫，唔係識唔識打啫，我冇廿幾年未打過，即係未打過蘇格嘅。因為我係同我啲仔咧，嗰陣時佢哋喺美國咧。我就打細台嘛，美國係打個打鋪噶嘛，你知唔知啊？咁我發覺咦好玩喎，容易入喎啲波，你明唔明？咁樣噶嘛，咁咪成日同我啲仔打咧，由打贏佢哋變咗一路都冇辦法贏佢哋咯。就係咁啊嘛，到佢哋大啲，咁我就輸俾佢哋噶嘛。咁我打大台，以前僆仔嘅時候就係踎波樓啊嘛，踎波樓係睇啲高手打波啫嘛。咁佢啲人啊賭錢，我哋買 side bet 噶嘛，嗰陣時喺度掹三尾20蚊咁樣啊嘛。咁但係佢呢啲真係犀利啊嘛！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兼職嘅，佢一定要打波。咁其實係一個訪問嚟嘅，大家去 check 嘅，你明唔明啊？咁我話大佬傅家俊打喎，係嘛？咁爭黑柴喎，就咁講俾人聽，人哋話你個黐撚線咩？你鳩噏喺度。 喂，如果你做得傅家俊呢啲詞，遲啲如果曹星如做，咁你會唔會有 打拳？嗰陣時我揾你做代表，揾你做代表，唔係佢哋而家諗呢啲節目就係要有呢啲咁嘅噱頭。係 咯，你有 talking point 喎。 要諗呢啲噱頭，因為而家電視嚟，其實我要講一樣嘢咧，就唔係就話而家做電視其實都好艱 苦，好慘而家。 係咪？你諗到頭都大， 系咪？仲有冇乜人睇喎？仲要系咪？你睇而家 TVB 嗰啲收视率跌到趴喺度，咁但系呢个唔合逻辑噶嘛？你冇咗个亚视， 佢连新闻时段都跌， 系都跌。咁其实都好简单嘅，就系呢啲咯，你冇办法啦，系咪啊？你上网你咁乜都有得睇㗎嘛，係咪？我唔成日讲我做咩睇你嗰啲劇啫，我睇美劇，我畀十蚊美金 Netflix, 乜都有得睇。最好睇嘅劇都有。我做咩睇你嗰啲呀，係咪？仲有其他你喺你上网你都可以搵到戏睇㗎嘛，係咪？而家係音乐又系，所以大镬㗎系。你网台都系大镬㗎而家。即系而家我喺度，即系最近因为我多啲时间喺度，我就成日去睇人哋嗰啲网台。當然你睇個 YouTube 嗰個數咧，即係唔可以作準，就係咁多噶啦，係嘛？但係個內容啊，我講係，喂，你係冇新意嘅，係嘛？所以如果你有啲網台，佢真係個製作嘅，即係嗰個水平去到好似一啲電視台咁咧，你其他啲網台瓜得嘅，所以我哋要朝呢個方向，係嘛？而家再唔係話兩三個人坐喺度，大家喺度吹水咁樣，係嘛？幾個節目都係咁，咁喂，有冇好睇啫？又言之無物，係咪睇睇你唔想睇噶啦嘛？係咪？咁譬如話而家嗰個即係電競咁犀利係嘛？即係咁啊！而家啲人咪睇打機節目咯，嗰啲咪有人睇咯，係咪？一定咁啊！因為個觀眾多啊嘛，係咪？我係近一兩年先發現，哇！好似我孫嗰啲咁好犀利喎，原來係你明唔明啊？佢打機大佬，今日先問佢係咪？喂，原來。佢個 Minecraft 喺度有歌聽喎，原來有。佢話我而家唔係打機啊，阿爺，我聽音樂嘅啫，而家係。我而家先知，明唔明？喂，我哋又喺度睇，佢唔係啊，聽緊音樂㗎。嗰個係 song 嚟㗎，佢話嗰個係我冇打機啊，咁都得啊。咁而家先知係嘛？即係你而家睇到，尤其。有啲人真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啫，係嘛？在線幾多人啊，冇用嘅。你而家網上最多人睇嘅係，屌你一個，第一就係鹹網，係嘛？第一個就鹹網，第二就啲打機呢啲，係嘛？話呢啲多到你唔信啊！你有啲即係喺度做直播打機嗰啲噏嘢嗰啲咧，原來揾好多錢嘅，知唔知？ 係啊， 佢嗰啲 page view 係過百萬計嘅喎。咁我哋呢啲都可以喺 Google 度分到錢，咁你話佢分幾多錢？你話俾我聽，真係原來有啲僆仔一年講緊係揾百幾萬美金喎，有，仲有，你有冇留意台灣有個叫谷亞莫？ 啊，知呢個就知， 係嘛？你知啦，係咪？劇透你嗰啲電影幾分鐘，哇！呢條友我真係驚為天人啊！我而家我間唔中我睇下呢部戲，我想睇啊，或者咩咁，我睇下佢喺度噏乜先。佢係好犀利，幾分鐘之內佢係。佢講嘢節奏非常之快，即係你如果聽國語即係嘅能力有問題嘅話，你就聽唔曬佢講咩嘅。我哋聽曬嘅，尤其佢呢個係台灣國語啊，你明唔明？哇！真係正到不得了，佢係好簡單五分鐘，然後起承轉合，好快脆咁就成部戲講曬俾你聽。咁你就真係好無癮嘅你。喂，嗰啲講緊喺 YouTube 嘅點擊率係會數以十萬計。揾錢嘅嗰啲原來係，咁最近咪俾人告佢侵權，所以而家就用緊個 fair use 公平使用嗰個去打官司，係嘛？呢個就係我哋做版權條例修訂案嘅時候咧，即係一路我而家遲啲又出一本書，係嘛？唔問得咁多噶啦，又係廣告嚟嘅，就係講呢個即係版權條例修訂，我提出嗰啲修訂案嗰個理據啊，同埋即係嗰啲牽涉個範圍，如果你。對呢個問題有興趣，你知道將來呢個版權喺網上嗰個版權問題嘅，你一定要睇喎，大佬，係嘛？佢呢條法例一定會再送去立法會恢復二讀，係嘛？最多料就係我，係咪？我最多料，我而家話俾你聽，又係將啲廣告堆砌塞落去出了一本書，我話俾你聽，又大賣，真係咁啊！呢啲真係唔係個個得嘅。所以不肯得那么多的我們又得了我審埋這宗案如果坐兩個星期間我又出本書喂你想不到的大哥我那本襲擊梁振英680多頁竟然可以賣了3000本一本是268元屌我真的等錢花 系嘛？我哋等钱使就即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喎，系嘛？我真系卖3000本嗰度恐怖啊嘛，啱唔啱？你卖俾我睇啊！屌你卖300本都难啦，呢啲咁嘅书咁厚，边个睇啊？掟得死人嘅，系嘛？3000本卖咗足足，冇督数，足足卖3000本，有突，而家剩翻几百本嘅书展卖啫，我话俾你听。 想唔想你坐监好咧？吓？ 坐监你帮我卖啦，屌真系你，我俾你赚佣啊，细姜你即系卖贵啲啦，嗱呢个嘢受紧把啊，呢本书有签名嘅，我细姜独家代理，咪印第三版啦呢个，我好似送咗本俾你喎阿哥，唉真系，咪即系有时就系咁咯，系咪？又系嗰句啦，系咪？即系。你有啲咁嘅題材啊，有啲啊， 唔知你知唔知？如果你坐咁點啊 ？Facebook 好多人改你頭，改咗做你頭像。 要加多幾個字，終於輪到你，其實開心啊！呢個嘢先係成日想我死就係、是、呢、這個，你搞錯啦！你冇睇過古龍啲小説咧？到最后呢个先至系反派，你要你几大镬你啊？ 唔系啊，你闯咪我大镬啫。 两个礼拜，我而家都计埋数咧，我历史在线，我而家计紧噶嘛。而家呢个礼拜播咧就系第九集啊嘛。咁一个礼拜一集，咁我咧就而家咧就谂住咧就本嚟做13集，而家唔得啦，而家越讲越长。咁我会做到即系，如果万一我高院上诉失败，要受两个礼拜咧，嗰两个礼拜都可以睇到历史在笑。录定先，咁必要时咧就可以踢咪呢个踩场咪录两集，等你冇咁辛苦啊。 系， 你冇停啊！屌你空凳摆张喺度啊，黄毓民咁啊，我哋好似刘晓波咁啊，大佬系咪先？摆张空凳喺度，然后有个名字啊，要系嘛？咪仲有你唔紧要啊！我而家书纸有个纸板公仔噶嘛。屌你冻个黐牌公仔喺度，系嘛？即系，唉，咪即系我喺度咯，系嘛？跟住你咪一个主席啦，你咁样咪可能咁样收视率仲高啊？ 高啊，一定高嘅，高一定高嘅。 我真系有个纸板公仔，而家不如将个纸板公仔，因为佢企喺度咁好有型嘅嗰、那个，而家将佢变成坐喺度都得噶嘛，咪坐咗喺度。 唔系你摆得纸板公仔，我又摆纸板公仔咯，啊 哇！但系你咁样无良啲、啊，咁长系咪？咁样似乎无良啲、啊，系嘛？好嗱，咁啊，节目时间仲有5分钟啊，咁大家就即系阿书展记得啊。咁啊，嚟紧咧就有两场龙威武嘅演唱会，咁啊，第一场咧就我哋现有嘅票已经系即系冇晒噶啦。咁啊，16号仲有少量嘅门券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打电话同我哋联络啦，好嘛？咁我哋要支持呢三位老人家，阿基哥威利同埋大 L，OK，、okay? 三个好歌男人的演唱会，我问亲啲细路都唔肯睇，咁扑街嘅真系。点解有时我即系我系物伤其类，因为我同佢哋三个都差唔多年纪嘛，即系嗰代人啊嘛，系咪？点解问亲啲后生边个嚟噶？咁即系你系几大镬咧？系咪？喂，佢哋唱歌好听过你而家嗰啲好多嘅大佬，系嘛？你唔好嫌佢老先得噶，系咪？咁所以咧，我迟啲我会整一集咧，讲本地呢啲所谓rock and roll， 即系吓、啊、第一代、第二代嗰啲 band， 第一代 band 三，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讲香港本地嗰啲啊，譬如你嗰啲第一代嗰啲，好 Teddy Robin 啊，系咪？嗰啲算系第一代，陈恩健都系噶，陈恩健都系 band 佬嚟噶，你知唔知啊？咁跟住落嚟第二代嗰啲就輪到啊張武孝啲 J 啊呢啲啊咁樣太極算唔算第二代咧？我想問下佢哋先。第三噶啦，後噶啦 ，Beyond 嗰啲噶啦，已經嗰啲係啦 ，Beyond 嗰代噶啦，嗰啲係，唉，咪都幾怪啦，講下呢啲係咪先？係嘛？咁啊揾佢哋上嚟 check 即刻揸住個吉他都彈都好啊，係咪？咁所以你香港你就真係啊，呢啲咁嘅本土文化我哋要真係。法國佬而家話要喺呢個八一八度唱，咁我諗住睇佢俾幾多錢我咯，係咪？如果你唔好，哎呀，我唱歌啊，幫你賀壽啊，屌你！即係我諗下都係，喂，你俾幾多錢先？係咪？啊，一係眾籌，睇下佢有幾多仇家先，屌你眾籌！唉，咁啊，八一八咧，其實我哋而家都賣咗成60多位嘅，咁啊，仲有 即係一個月鬆啲啦，咁大家就幫手啊嚇 ，OK， 咁最好塞滿佢，成個呢個海逸皇宮大酒樓爆棚。咁我哋到時咧嗱，即係又喺呢度提嘅，呢個係值得大家即係去買飛啊嚟參加，即係買直券啦，直券就380蚊咧，其實係本錢嚟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因為係十週年台慶，咁我哋就要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哋有 live band。咁我哋有，因為要揾一隊樂隊咧，咁我哋燈光啊、音響嗰啲咧，就要抌咗幾皮落去搞嘅，係咪？對 band 又俾錢啦，咁啊有歌星嚟唱歌嘅 ，OK？ 咁啊係真係噶，唔係法國佬 ，OK？ 有歌星嚟唱歌，係即係啊啦，咁啊而家喺度傾緊啦，咁總之實有啦，係咪？咁即係嗰晚就係咁樣㗎喇，係咪唱歌咁抽獎，我哋有好多獎品嘅，而家加加埋埋呢，即係有人 sponsor 嘅獎品呢已經超過100,000蚊㗎喇 ,ok? 有好多好名貴嘅獎品 ,ok? 咁唔好執輸呀呢鋪，係咪真係㗎，跟住我哋就有幾樣好珍貴，有啲人送咗啲嘢俾我哋拍賣嘅，咁我哋呢佢有個底價，但我哋到時就唔會掠人錢嘅，你即係俾個底價高少少，我俾咗你噶啦，你明唔咁就因為有啲有心人捐咗啲嘢出嚟，譬如有李小龍嘅 fig 啊，係嘛？有好靚嘅拍架嘅墨水筆啊，呢啲好多嘢噶。咁所以嗱，即係嗱冇得作假噶，呢鋪係自己有都係咁話，係咪？咁但係我哋盡量。咁但係嗰日因為個時間我唔想抽獎拉長咗，所以一抽到就喺門口攞，一抽到門口攞嗰啲咁樣啊。咁而家再繼續抌緊心口，可能就仲有現金獎係啦。有啲人指定話：，誒唔好煩啦，你冇叫我買嘢啦，係咪？我俾幾千人你做抽獎現金獎咁得，咁我500蚊一封咁啊嗱 ，cash。咁你380蚊買咗入，即係呢個直券咁啊，抽翻5嚿啊，賺120，係咪？屌你，扣埋車錢都仲有著數，係咪？咪成個 party 就係咁樣，你明啊 ？Happy 嘅 ，OK， 唔係掠水嘅 ，OK。咁你就算拍埋嗰啲嘢都係夠數，即係俾個底價高少少就俾你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到時都會或者如果即係整理好之後咧，就將個 list 咧就公佈出嚟。咁你到時啲人咪自己心裏有數，係咪？咁可以嚟舉手，係嘛？我哋又唔係話要籌咩錢，咁但係就成個 party 咧就要好 happy 嘅，係嘛？咁所以而家嗱買咗60多位都幾好噶啦，已經係嘛？咁啊仲有個零月啊嘛，咁所以大家嗱再繼續啊。咁有啲人咧就問我：，喂，我單拖嚟，或者我兩三日又唔識人，冇所謂嘅，好快就熟噶啦。嗱，我哋今日都有個靚女係第一次嚟啦，係咪？就你喺後邊，係嘛？咁好快，嗱，跟住可以大家嚟 Facebook 啊，係咪啲 at 啦？啊，唔知啊，但诶话俾 Alan 唔好吓亲人啦，知唔知啊？ 喂喂喂，仲有消失的档案 系啦，嗱嗰、那个即系呢部纪录片咧，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因为我哋系收100蚊咧，其实啲钱系俾即系佢放映嘅单位嘅 ，OK？ 咁就个导演咧罗恩惠咧就系、是、用咗好几年嘅时间去拍呢一部《消失的档案》啊，系都受咗好多压力。咁我自己睇过，非常好嘅一部纪录片。咁而家我哋7月29号礼拜六咧有两场嘅。咁第一场即系6点至到8点嗰场咧就满咗噶啦。咁但系9点至11点嗰场咧就仲有位嘅。咁所以大家最好就即系如果要嚟咧就系9点嗰场，系嘛？咁我哋有十门嘅就喺呢度啫嘛，坐满晒。咁你一个100，咁我哋收咗呢啲钱就系俾佢哋，佢哋有个即系放映费啊。佢哋最近喺中学度放映，个反应非常之好。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一个公民教育嚟，系咪？咁所以我哋支持佢。咁就制作呢部片嘅啲幕后嘅人好多，我都同佢好熟悉嘅，系嘛？咁啊，罗恩惠亦都系我哋珠海新闻系毕业嘅学生，亦都喺电视台做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喺呢个 TVB 佢系做星期二档案，佢系一个真真正正好专业嘅新闻人嚟嘅，系咪？但系佢拍呢一个消失的档案咧，即系呢几年咧系受咗好大嘅压力， 咁但係終於即係而家得到好多人嘅即係好嘅評價。咁所以因為我哋呢個地方細嘅，咁你每場都係可能幾廿人嘅啫嘛，咁所以希望第二場嗰度咧，我哋都擠滿佢啊！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同我哋聯絡。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又好多謝今日現場嘅各位兄弟姐妹啊！咁我哋多謝啊，我屋企自大嗰個今日整咗啲雞翼啊米粉嚟俾我哋。佢嗰啲咧就冇剩，俾人食曬。我哋道會嗰啲就有剩啊，咁即係證明啫啊！阿黃太煮啲雞翼同埋米粉係非常好食啊！多謝 ，thank you。